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旅日朝鲜人祝贺团成员19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信，信里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是敬爱的金正恩元帅亲自发起并组织领导的大会，是一个大政治事件，为完成白头山大业打造牢固基础，为争取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毕生愿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最后胜利而提出了宏伟蓝图。他们在访问祖国期间参观了十年当作一年用，昨天和今天招募有所不同的强盛国家建设各个战区和发生惊人的飞跃和转变，不断想出世上无所羡慕歌声的大纪念碑式创造物，而且充满信心展望了全世界都羡慕的金正恩天下第一强国辉煌灿烂的未来。信里指出，他们在访问祖国期间心里珍藏了一个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伟大，就是战无不胜的革命政党朝鲜劳动党的力量，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跟随他的路上有一切光荣的坚定不变的信念，并表示谨祝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玉体健康。